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 OK， 北京时间的17:09，欢迎来到今天的闲头客栈。各位好，我是貂蝉。 各位好，我是美厨娘。 哎呦，来新人了，这是谁呀？之前来过吗？ 当然来过呀。 哎呦，美厨娘，哎，美厨娘最近忙什么呢？在我们这个客栈这个小厨，哎呀，做几道美食了？ 简单的做了那么一点点吧。 嗯，就是也会做是吗？ 凑合着还能做。 哎呀，那比我和四娘强哈。嗯、对，四娘今天也是有事儿哈，不能来上节目了。 对， 大家不要想她，明天她就会回来了。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哈，咱们这个美厨娘也会不定期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美食的做法呀，一些家常的做法。 对啊，就是一些比如我觉得我还能够做到的 就一些简单的肯定的。好，那么今天的客栈呢，我们来聊一聊一道大家都应该很喜欢吃的菜，是跟鱼有关的。 跟鱼有关，红烧。 那先问问这个美厨娘吧，你有吃过多少种鱼的做法？ 多少种鱼的做法？像红烧呀、清蒸呀，然后平时吃一些什么鱼丸呀，然后还会吃一些就是鱼做的那种裹起来炸的那种鱼块呀。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 对，其实关于鱼的做法呀太多了，真的从小就吃我爸这做的这个红烧鱼。 红烧鱼好吃。 清炖的这个鱼汤啊，包括现在这个好吃的烤鱼，重庆烤鱼、乌山烤全鱼等等等等。还有一道菜大家忘了，美厨娘也没有说。水煮鱼。 水煮鱼，哎， 美厨娘喜欢吃吗？ 喜欢呀。水煮鱼就是那种麻麻辣辣的，很下饭。 对，大家都知道水煮鱼是川菜系的一个代表了。是水煮鱼呢又称是江水煮江鱼，属于川菜系哈。最早呢是流行于重庆市渝北区翠云乡那一带的。看似原始的做法，实际做工考察呀，这个需要这个选新鲜的鱼，充分发挥辣椒的这个辣气。哎呀，好吃啊。 五辣不欢。 对，而且呢大部分做水煮鱼的鱼都是采用草鱼的。 因为草鱼的刺少是吗？ 没错， 因为肉多。 既能除去鱼的腥味，又保持了鱼的这个鲜嫩。满目的辣椒红亮养眼哟， 真的是。 辣而不燥，麻而不苦，麻上头，辣过瘾，让水煮鱼在全国流行啊，这是一塌糊涂啊。 哎呀，要流口水了。不过我想说，其实水煮鱼啊，它还有一个典故，我不知道貂蝉你听过没有。 典故？ 对， 我就知道是川菜系，其他的不知道。 水煮鱼啊，其实起源于重庆的渝北地区，是人们在生活当中用类似的自创水煮鱼做法烹制出来的一个这个菜品。当然让这道菜发扬光大的川菜世家出身的一个师傅啊，他是1983年在四川重庆地区举办的一次厨艺大赛上发现了这道菜，然后这道菜就一炮走红。 哎呦，现在真是太红了。我想很多听众是不是都比较喜欢吃这道菜呢？ 我觉得肯定是。反正我还是很喜欢的，因为它里面的辣度对于我来说刚刚好。 对，它不是很辣，也不是特别的麻。 对。 我之前跟我朋友去这个麻辣诱惑吃过水煮鱼啊，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麻辣诱惑的水煮鱼很出名也很好吃。端上来一盆了。那个油特别的清亮，满目的红辣椒，哎呦，口水呀，看起来就觉得特别的好吃。在这里呢，也给咱们大兴的听众朋友啊，推荐一个店，叫新沸腾鱼香，在这个汇聚购物广场的3楼。那么这个，那么这个店呢，装修的这个环境还不错，味道也不错，但是这个价位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偏贵了。 其实我想说，在那个咱们的房山地区的听众偏多，其实咱们在房山的大鸭梨烤鸭店里面的水煮鱼也是非常味道非常非常正。 是的是的。好，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要进广告了。进广告之前呢，也请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如果你有这个吃水煮鱼比较好的店呀，来推荐给我们。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但我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故弄，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苦恼，回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不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好，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是盛开，爱情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情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哦，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八零年代。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23，仙都客栈依然陪伴在路上的你，我是貂蝉， 我是美厨娘。 嗯，刚刚啊，有一位听众叫张嘉伦，他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兴黄村镇有一家叫新巴蜀的专做水煮鱼的店。 嗯，听起来很不错。不过啊，其实我想说，做水煮鱼如果在家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我觉得就是调料包。 对， 万能的调料包。 好，咱们先把这个店给大家推荐了哈，叫新巴蜀水煮鱼川菜馆。那么位置呢是在大兴区的新丰街75号，在地缘商城的对面。那么这家店呢一看就是一个做川菜的店了哈。 对啊。 店里呢不仅有水煮鱼，还有像这个馋嘴蛙呀，这个夫妻肺片呀，还有像这个酸菜鱼啊等等等等，一些都是跟这个川菜有关的。 做川菜听起来很不错。 哎，那美厨娘给我们介绍几个做法呗，你这天天的在小厨房忙的，会不会做呀？ 哎呦，做法我不是说了吗，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大家买一个调料包。 对，就说到这儿，我有一个不错的朋友哈，他就是不会做饭。真的是完全不会做饭， 比我还差吗？ 哎，你已经很厉害了。他呢不会做饭，但是呢偶尔也会有朋友去家里吃饭嘛。但是没办法呀，我去过几次，不是火锅就是水煮鱼， 就这两样。 哎，这一听水煮鱼，哎呀，这厨艺应该相当不错了哈。 对呀。 哎呦，你们以为错了。他家藏了不少的调料啊， 然后就是放到锅里煮一下。 对，把调料放锅里，倒上水，煮开了，把这个豆芽菜，把这个切好这个鱼片，这个鱼片还是卖鱼的师傅给他切的。他只管洗一洗放进锅里。 哎呀， 然后等这个开锅了端出来，也是一味道也不错，闻着也很香的这个一盘水煮鱼。但是这肯定是不正宗的水煮鱼了。 对啊。 嗯，其实我想夸一下这个妹子，还是很机智的， 哎，聪明。 对，不过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如果想在家里吃到一些家常的，但是又比较正宗的水煮鱼的话， 嗯， 你可以选择草鱼，然后片成片之后，把那个鱼肉用一些淀粉呀、盐啊、料酒啊，或者在里面再放一个蛋清。 嗯， 然后如果你觉得腥的话，可以再加一些白酒，这样去腥。 嗯， 然后可以腌一下，这样腌制过后，然后放在锅里去煮，然后 去煮。 对，嗯，在煮之前，其实有一个小诀窍，就是咱们把，鱼中间剔出来的骨头和鱼头， 嗯， 先放进去。 先放进去，哎，这样水煮鱼不是只有这个肉片吗？没有头和刺啊。 对呀，咱们放进去之后是为了让汤更入味，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鱼头和骨头这些都捞出来，然后再去一片一片的煮咱们的水煮鱼。 哦，这是个小窍门了。 对呀， 那这个水煮鱼肯定这个辣椒跟麻椒很重要了，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嗯，其实如果喜欢辣的话，大家选的辣椒就是那种越小越干的那种干红辣椒比较好。 嗯，是小米辣是吗？ 对呀。 嗯， 然后像麻椒的话，其实麻椒分两种，我知道有一种饭店他在做水煮鱼的时候，他放的麻椒叫做藤椒。 藤椒， 其实， 哦， 其实这个藤椒是麻椒的一个分支，算是，嗯，那个就是麻椒的一个优质品种， 可以这么说。 嗯，听起来就是藤椒的话可能口味偏麻， 嗯， 但是麻椒吃起来就会更香。 嗯， 所以 这个麻椒的香味会更重一些。 对， 嗯， 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 嗯，大家记住了，这个叫藤椒，它比麻椒要更麻一些。 对。 嗯，那么在这里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店哈，是位于房山良乡梅花庄五号楼20号。 嗯， 那么这家店呢叫两叶菜。 两叶菜。 嗯，这为什么叫两叶菜呢？我看这个有一个朋友哈，去吃过的评论说，两叶菜真的只有两叶的菜单儿，但是也有很多比较好吃的，像麻辣小龙虾、干锅鸭头。 嗯， 这个重庆的小面，包括水煮鱼啊、重庆烤鱼啊等等等等，也是都是做川菜系的，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 嗯， 在这个大众点评上有4.5星的推荐，而且价位大概是60块钱每个人，人均消费也不是很高。 对， 嗯。OK， 又到了这个广告的时间了哈，那么也请咱们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如果你有吃这个水煮鱼比较好的店来推荐给我们。 嗯，若是摇摆只好说声拜拜，爱什么稀罕，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西城区计划在全区推广可拆卸仿真冰雪场，有条件的学校街道将率先建起20处仿真冰雪场地。东城区针对对外开放体育设施的单位的奖励资金总额达到500万，目前已有50座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此外，据西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西城将优化完善大众冰雪健身场地设施，启动乐坛体育场标准室内滑冰馆和乐坛体育馆室内非标准可拆装滑冰馆的规划建设，打造全天候运行的冰上场地。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平凡之路，好，仙多客栈呢依然在继续陪伴着在路上的您，我是貂蝉， 我是美厨娘， 嗯，欢迎美厨娘哈，以后呢美厨娘也会经常的来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些菜品的做法，一些简单的做法，千万不要为难这个美厨娘啊， 对呀、啊、不要为难我、嗯、 她也不会做饭呀二把刀一个呀，是吗？ 哎呀，新手嘛，新手上路， 那肯定是比我和四娘强了，是吧？ 对啊，那肯定的。 好，其实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吃水煮鱼的店铺啊，好吃的店铺。那么咱们听众哈，如果你开了一家小店，无论是川菜、粤菜、东北菜、河南菜等等等等的哈，如果你想这个分享给咱们的这些听众，就可以找我们大掌柜来咨询。大掌柜的电话呢是1391011033，1391011033，来免费给你们做推广。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水煮鱼啊，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个问题了。 什么？ 虽然说好吃，但是一定要适量。为什么要适量呢？你知道吗？ 好吃的东西都不能多吃吗？ 不是，因为一水煮鱼它的含盐量很高，因为要放很多盐嘛。这个盐吃多了会造成身体的这个水分增加。还有这个油 倒是能看得到， 油很多哈，有的端上来一盘油滋滋的，这个油都透亮。哎呦。饿了， 饿。 对，因为油中含有大量的热量和脂肪，食用过量呢，人体的脂肪含量也会随之增加。 哦， 还有啊，这个辣椒很多，对吧？辣椒和麻椒很多， 啊、 因为水煮鱼是完全靠这个辣椒和麻椒来提味儿的。 对、 啊，嗯， 够辣才好吃。 对，一般人都知道这个多吃辣椒会使人燥热、上火等等。 嗯， 而水煮鱼当中呢，放了很多的辣椒。 嗯， 尤其是夏天嘛，你这吃多了肯定会上火呀，对吧？嗯，还有啊。这个水煮鱼当中这个很辣吗，会刺激这个消化系统啊，以及会刺激胃等等等等的，一定不要吃多，一定要适量、 嗯、 比如说一星期吃一次啊，或者半个月吃一次，一个月吃一次，这都是可以的。 嗯 嗯，哎呀， 怎么了？ 这个吃完水煮鱼哈，也容易上火呀、生痰呀、生热。你想这个大夏天的吃个水煮鱼，不得大汗淋漓呀？ 告诉你一个办法， 嗯， 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喝凉水呀， 喝凉水啊， 嗯，喝热水还喝凉水呀？ 热水啊、 嗯、 万能的不就是多喝热水吗？ 对，因为水煮鱼它很辣，如果你喝凉水的话呢，如果肠胃不好的人就会拉肚子了、 嗯、对， 嗯，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听众，如果吃完水煮鱼之后呢，也可以配合着喝一点菊花茶来化解一下，大家都知道菊花茶是清热解毒嘛，对吧？ 嗯， 嗯，同时呢在夏季吃水煮鱼，每天至少要喝1000升的水来缓解一下这个火气。 1000升， 嗯，就多喝几杯水嘛。 1000升是一个 嗯 很大的概念， 嗯，就应该每天多喝水嘛，对吧、 嗯、 夏天也到了，天气比较炎热， 对、 嗯、 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平时身上就带个水杯，多带点水喝、 嗯、对。好，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仙都客栈呢今天就要结束了。 嗯， 那么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胡夏演唱的那些年，来怀念一下自己的那些年吧，拜拜、 嗯、拜拜。 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